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这个周末我的朋友圈又被洗版，而且呢这次洗版的这个主题看上去离中国有点远， 对， 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话题它是不分国界、 嗯、 看到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都因此进行了某些的这个庆祝活动。当然我觉得好像最离奇的是土耳其的这个庆祝活动，然后也很多人身披这个彩虹旗在大地上走，但是结果呢就被警察驱赶，这应该是最冤的这些示威者了。看来你要选择去游行庆祝得选地方。那这个呢是在26号的时候我们关注到美国的一个可以说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这么一刻、 嗯、 美国成为全球第21个在全境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因为呢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并且呢全国通行，这就意味着剩下的14个州要终止针对同性婚姻的禁令，令到同性婚姻在全美所有的州份合法化。因为最高法院它最后的这个投票结果呢是5-4，这个应该说呢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投票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等会儿呢我们如果听到这位今天要访问的美国宪法学的专家就会了解到哈，在这些大法官的投票记录当中呢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9-0，很大比分的通过。这个5-4的这样一个投票的结果本身就说明在美国大家对于同性婚姻是不是应该合法化其实是存在着严重的分裂的。 嗯，上一次好像我记得也出现过这种5-4的比例投票，是在推翻这个到底同性婚姻违不违宪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在讨论到底婚姻是不是应该一定是这个一男一女，反正那时候讨论的结果就是同性婚姻不违宪，原来宪法没有限制同性婚姻是非法的。 嗯， 然后这次呢就把这个5-4的比例的投票就出现在了这次同性婚姻应该合法的情况下。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虽然说投票是通过了，但是有4票是投的反对票，但你能看到反对派这个法官他出来说其实他个人其实不是否认不应该支持同性婚姻，而是否认他们觉得这个投票改变美国的宪法，或者改变美国的法律现状是不对的。 这 个程序 就是说这个不应该是宪法干的事儿， 对，这是立法机关干的事儿，不应该是大法官来人为干涉。这个东西应该是让民众去讨论，然后最后形成民意，再由民意决定。但是现在美国还是有很多民意是反对这个同性婚姻的，所以他认为可能法官直接做了这个决定，其实就是忽略了少数人或者说某一部分持反对意见人的意见。你也看到在这个议案通过后虽然有很多人庆祝，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他说这是美国的胜利，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的州的州长会说这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违反程序规定的。所以这个争议是一直存在的。 我们看到呢在这样一个投票的过程当中哈，5-4，那投下最关键一票呯，就分析说是这个肯尼迪这样一位法官。那他呢可以说因为其他的几位法官要不然就是自由主义的，要不然就是保守主义的，那最后呢肯尼迪就是投下最为关键的一票。而且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判词也是由他撰写的，就非常优美的也引用了孔夫子的老话的这些判词。他怎么写呢？他说世上没有一个结盟比婚姻来得更深刻，因为当中体现了最理想的爱、忠诚、投入、牺牲和家庭。在缔结婚姻盟誓之后，两个人将要成就比他们原来更大的事。正如在本案部分诉求者指出，在有些情况下，婚姻的爱不断延续，甚至超越了生死。说他们不尊重婚姻是一个误解，他们苦苦争取正正说明了他们尊重而且必须实行。他们希望不要在孤单中度日，被文明社会最古老的制度拒诸门外，他们要求在法律中获得同等尊严，因此宪法赋予他们同性婚姻这权利。这个呢就是 被誉为说这是法官为同性婚姻写下的最美的判词，但是与此同时反对的不支持合法化的这个意见同样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罗伯茨，他就说我们以为我们是谁，我除了表示异议外别无选择。他的反对意见说这可能会让很多美国人高兴，但是他一点都不嫉妒，因为相信一个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而言，这个判决让多数人会十分沮丧。而且另外一个大法官史卡利亚他就说这是对美国民主的威胁，他们始终认为大法官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九个人的意见改变了美国的宪法，这个程序是不对的，更多的还是应该让这个立法机关来做这个事情，法官没有办法去，他们应该是法律的执行者，或者说在法律规定不清楚的时候去解释法律，而不应该是直接去更改法律。 那总的来说呢，我们知道美国的同性恋的平权运动它经历了非常长的历史时期，如果从它成立第一个 1924年， 没错，那是1924年他成立第一个应该是同性恋的这个 平权 组织，是吧？所以呢经过这么长的历史过程呢，到了6月26号，2015年的6月26号，终于到了这个历史性的一刻。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判决，是不是跟他之前所做的法律准备跟民意的这个推动跟时代的变化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今天的一段访问，他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童宗锦教授，他呢是美国宪法方面的专家，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样来解释的。平权运动经历很长的时间，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一锤定音的判决，是社会运动导致，还是说跟几个大案的这个进展是有关系的？ 我想可能都有关系吧，一个方面是社会运动的发展，然后使得民意发生了一个非常剧烈的变化。其实那个美国这个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平权运动是70年代开始的，但是到了近十年来发展非常迅速啊，特别是民意有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到90年代的时候，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还是大部分人反对同性婚姻，但是到了近几年来，这个民意它的变化非常快速啊，甚至保守一方共和党那边49岁以下的人们也是大部分来赞成同性婚姻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想有这种民主运动啊民权运动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民意的一个转变。当然另外一方面在法律方面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准备，此前一些大案对这个有了一个很好的铺垫，所以这次大法官们他们可能决心要推动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 那看到这次为什么引起这么大关注，主要还是看到法庭的这个法官的一些论述的理由也是披露，那在中国这边大家在朋友圈里在微博里面都讨论的非常热烈，那不管是反对还是赞成都是论点非常的充分而且充满智慧。那在您分析觉得最有启发或者最有洞见的都是哪些方面？ 其实我自己觉得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他们在这个判决里边他们所展现那些论点论据，其实实际上此前已经有一个非常非常充分的讨论了。我想他们彼此双方应该也非常熟悉对方的这些论点，他的整个论证过程。所以我自己事实上坦率来讲没有从这个判决当中看到特别新的东西，因为他们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法律上准备非常充分的。但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点是肯尼大法官他的辞藻非常华丽，他甚至引用了孔子西塞罗这样的话来非常优美的文风来歌颂婚姻的价值。当然他可能也是为了打消人们的一个偏见，就是说似乎是支持同性婚姻就意味着要颠覆婚姻价值，所以他可能为了打消这样人们的这样的一个误解，也许他用了特别的一个笔触来强调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价值，所以这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当然他们多数和少数意见他们争论的核心问题事实上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同性婚姻它能不能够作为一种基本权利被14修正案那样的一个正当程序条款所涵盖。 我想这是一个关于实体上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他们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说，需不需要或者说应不应该由最高法院出面来就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传统上婚姻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它是由属于各州的事务，就是属于州层面的问题，现在由联邦的最高法院来介入是不是合适。我想他们可能双方围绕的核心问题是这两个方面。当然实际上当然也还牵涉到同性婚姻它对宗教的影响，宗教自由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在他们的不管多数意见还是少数意见，他们的大部分内容都没，就是它的主要的分歧没有涉及到这方面，实际上还是在刚才那两个核心问题上他们展开了辩论。当然实际上他们都可以自圆其说所以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的本来的立场倾向最终决定了他们站在哪一边，他们究竟站在了决定历史的崭新一边，还是站在了维护既有的传统的婚姻的概念的一边。 所以就是您觉得他们都自圆其说，那如果是您作为一个法律学者，同时作为一个读者来说，受众来说，您觉得他们谁的哪一方的这个论述更能够说服你？ 坦率地讲，其实我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比较中立。因为我自己教美国宪法史嘛，我一方面特别理解多数意见，他们对于这种少数人权利的同性恋者权利的这样的一个同情的态度，因为他少数人他在这样的一个民主的多数人的体制里边，他常常会有一些受到歧视的这样一些情况，他的一些现实的实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我特别理解这一点，就是说需要最高法院出面对于这种少数人权利受到侵害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加以保护。因此呢他们把宪法观念他们当作一个活的宪法，就是说他们应该宪法的观念包括婚姻的定义应该与时俱进，应该容纳这些少数人，应该适应这种平等的趋势。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自己觉得反对意见方面实际上他们也有道理，就是说他们一些担心可能也不是空穴来风，比方说他们对于这种婚姻传统价值的强调，他们对于这种同性恋者他们对于收养问题上的一些态度。因为传统上讲我们婚姻制度它是和生育相关的，比方说我们中国的学者费孝通先生他在他的生育制度里面他就说，实际上婚姻这个制度啊，它是最重要的，它并不一定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它事实上它最重要的是它和下一代的关系，它确认了一个体制，使得对于孩子的抚养变成由双方来承担责任。我想这种生育的功能可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呢现在最高法院这样的一个判决，是让他把更多的方面把这个侧重点放在了既有的两个人之间，而没有他特别的对于婚姻的传统的这种生育功能或者其他的一些功能他予以保障。也就是说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讲，它实际上的确对于从前的一个婚姻的既定的定义和制度，造成了相当大的挑战。但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就是说，一个方面，他关心前者，他关心平等的价值，关心这种宪法它的演变的价值；而另外一方面，他关心一个传统的价值，关心一个既定制度的稳定的性这样方面的价值。所以很难讲哪个方面他就一定孰优孰劣，这实际上也是他们的一个自己从自己的价值态度立场出发的一个对于法律的一个不同的理解。我想实际上都可以从里边寻找到智慧，寻找到对于我们自己中国相关问题的一些启发吧。 好，那听童教授讲这段，我有一个感觉哈，就是说，尽管我们经常说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可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对于法律的理解，它还是必须得依靠人的理解。 对， 比如说有人就分析，不管是罗伯茨大法官还是肯尼迪大法官这几份辩词当中，你都会发现他们对于这种伦理道德问题的深层次的思考，他很多 层次的这个理解，就不单单是说法律字眼上的那些表面的含义，就更多时候是你怎么样去回应时代的这些问题，到底是就像刚才童老师分析的，是更加注重时代的这种超越性，还是说我们应该恪守传统。 对， 所以呢这些都没有办法说它是有一个死的或者标准的答案，它还是得去依靠人，它在不同的环境之下会形成一些不同的看法。那美国的这个制度它就是这样，九个大法官它就有权利去决定这些可能具有时代的这种风向意义的这些大案件。那么他们九个人凭什么就有这么大的权威去决定这些重大的案件？那刚才我讲到的这个法律和人之间的这个张力的问题，也包括刚才童老师还提到过这个民意的问题，是吧？那我们做的这种法制节目在中国的舆论场上现在很受大家欢迎或者能接受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司法就司法嘛，你为什么要听民意的，是吧？你应该不能被民意绑架才对。那这层次的民意跟这个美国司法现在遇到的这些他们倾听到的民意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像这个罗伯茨他就说他们其实是任命的，他们不能代表民意，所以他们应该是恪守这个司法的克制，他们只能去做这个司法的判断方面，而不应该充当立法者的角色，这才能保证司法的权威性。但是你像这个肯尼迪他就说有些东西如果你要等到民意去足够的民意去支持，然后大家去公投，这个程序太漫长了，你不能让这些受害者再继续受害了。如果他们作为法官，他们本来的义务就是让这些少数的受害者能够得到公平和公正的对待，他们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去推动这个。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在提到民意的这个问题。 对， 但是你看在国内咱们平常立法是那个很少会公开征求民意的，但是你看有一个问题他是一直在强调民意，是什么呢？就是对台湾的问题。然后这个反国家分裂法，因为反国家分裂法其实通过不通过要不要立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对吧？他也没有做过统计调查，但是台湾经常拿这个说事儿，说这个台湾只要对2300万台湾的同胞负责就好了。但是大陆就说这个东西你要通过民意，这民意是13亿的这个全中国的人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不知道是司法绑架了民意还是说民意决定了司法。 总之这个民意是个很玄乎的东西哈，你也不知道到底在哪儿体现的叫做民意。所以呢这个话题在中国跟美国可能它是 不太一样， 是两个语境之下要理解的词汇。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回来继续听童宗景老师跟我们讲解哈，到底法律背后的人，法律背后的民意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怎么不是说了不能被民意所绑架吗？那美国司法不是号称是独立的吗？那他为什么也必须得回应民众的这个诉求哈，这中间的张力到底是怎么样体现的？三零化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零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其实呢美国的最高法院决定受理的案件，如果仔细的去研究研究会发现有一些的规律哈，比如说它大部分都是跟宪法有关，或者大法官觉得这个案子是有巨大的价值和深远意义才会去受审。那每年最高法院收到的案子有近万件，但是呢最后决定审理的不过也就80件左右，而且呢是需要9位大法官当中至少4位投票赞成才可以受理。那这次为什么突然之间在这个时候哈有一个最高法判定同性恋婚姻合乎宪法呢？因为它后面就有一个重大的案子，这个案子呢叫做奥贝格菲尔霍奇斯案。这个案子呢是发生在2013年，当时呢在俄亥俄州有一个叫做奥贝格菲尔的男性，他跟一位交往20岁的男子，两个人在 二十年 的男子在同性婚姻合法的这个马里兰州结婚了。不过呢 俄亥俄州呢就不承认两个人婚姻是合法的，于是呢在那年的七月份，他就把当时俄亥俄州的州长告上了法庭，也就是约翰卡西奇。他就觉得这个俄亥俄州是歧视在其他州合法结婚的同性的这个婚姻。法院受理这个案子不久之后，他的伴侣呢就得了这个渐冻人症，就之前那个冰桶接力的就那个病症。他们两个就希望俄亥俄州能够开出同性婚姻合法的登记证明，就希望在死亡证书上能够写明奥贝格费尔他是遗孀。俄亥俄地方登记员就认为歧视同性恋婚姻是违宪行为，但是呢俄亥俄州的检察官办公室就坚称我们要捍卫我们这个州同性恋婚姻的禁令，于是就双方一直在打官司，拉锯了很多个回合。到了去年11月14号，这个案子就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的1月16号，美国最高法院决定受理，再加上另外3起类似的案件，于是就到了6月26号出了最后这么一个判决。 对，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奥贝格费尔案，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其实他的男友阿瑟他是在11年患的这个渐冻症，他们俩是13年去结的婚，因为13年的时候阿瑟已经基本上医生已经判定他在今年之内可能他的生命就要结束了，就为了满足他俩交往20多年这个心愿，因为当时俄亥俄州还不同意嘛，他们就专门订了一架医疗飞机，然后坐这个飞机上，在这个马里兰州的上空，只要在马里兰州领空，他们就是合法 哦，这样 可以结婚的。然后就在马里兰州的领空领了这个证，然后又兜了一圈飞机回来。只是在这个阿瑟快要去世的时候，他想要这个死者配偶的权利，俄亥俄州的法律他是不承认马里兰州他们俩是这个结婚合法的，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案件。 好，所以说哈，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些案件呢，在美国的本土经媒体报道之后呢，是引起了民众的特别多的讨论，所以呢这可能也就是民意的来源之一，是吧？大家有 包括这个案子完了之后，奥巴马还专门给这个奥格贝费尔打了一个电话，说你改变了美国历史。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马上来听到了，那这些的民意它到底怎么样影响美国最后法官的这个判决，那法律和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重新理解吗？ 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张力，就是说我们知道任何法治的推进，它一方面要靠制度，另一方面要靠制度背后的人。实际上这个在我们此前关于中国相关问题的讨论当中，我们也时常听到这样的一些辩论，比方说究竟是制度还是重要，还是人重要。实际上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讲，这个问题它可能我们应该把它转换一下。事实上制度它同样依赖于人，制度它不是凭空它自动自然而然就可以生效的，因此它背后的人非常重要，就是说文化的因素相当重要。所以具体到法治方面，我们当然可以看说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它是比方说我们通常来注意美国最高法院它9个人它的一个比例，它通常来讲它可能会划分成所谓自由派保守派。我们自由派它通过的它赞成的判决通常来讲是偏向自由的，保守派呢偏向保守一方。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又可以注意到他们这些人的政治倾向，他们或者他们的这种对于自由保守这种相关问题的一个理解，实际上他们最终都要通过法律的术语通过一个他们内行人他们在一个法治的逻辑，一个由历史确定的法治的逻辑里面，他们来展开论述。也就是说，你不管你的情感是什么，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政治倾向是什么，你都要需要通过运用法治的语言在一个既定的一个制度的框架里边，你来展开你的一个论述，就是说你需要用法律的语言来表达你的情感的东西。这事实上就是我们就是说需要把一些所谓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把一些价值的方面的东西转化成一个法律的问题。而这个本身这个转变本身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就是说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决定了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这个法治状况相对不完善的社会，他们一个根本的区别，实际上不在于他这个有没有制度， 或者不在于人们有没有这种情感，有没有这种立场的倾向，而在于你能不能够把这些你的情感、你的价值，这些很难度量的东西，很难这种进行高下区分的这些东西，把它用一个法律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且进行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论证，我觉得这个可能特别重要。 嗯，还是关于这个民意的问题哈，就是说 啊， 在中国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大案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一种现在已经常见的评论了，说你司法你要独立，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听民意怎么说你就怎么判呢？但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民意是不是跟刚才我说到的那个语境下的民意，其实它的这个具体的内涵还是有区别的？ 我想这可能涉及到司法和民主的关系问题。 嗯， 我们当然一方面讲啊，司法它不应该对民意亦步亦趋，就是说这我们要强调法治对于民主的它的一个超越性，法治不能够，因为作为民意就是多数人的意见， 嗯， 法治它应该追求一个独立的价值，它所以在这个案件上它是实际上它是保护了少数人的权利，但是呢现在的重要的问题是多数人的多数人的意见它是赞成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因此在这个方面我们似乎又不能够忽视法治和民意之间的关系，因为实际上他们两者呢始终有一个张力，一方面法治不能够对民意亦步亦趋，但是另外一方面法治又不能够远离民意太多。 嗯， 比方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罗伊案，就是关于妇女堕胎权那个问题的时候，那当时实际上在多数州他其实是不赞成这个妇女堕胎的，但是呢那个时候70年代他强行通过了这样一个案子，那后来使得最高法院在民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反弹之下，那后来通过两个案子，事实上对73年那样的一个案子又有所限制啊，有所回潮，所以呢事实上民主和司法它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就是说一方面你不能够也中间要有距离，这个不能够完全听民意，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似乎不能不顾及，因为司法机构它不是存活于真空之上的，九大法官你毕竟你是处在一个民主体制里边。 嗯， 就是说它是一个法治国家，但是同时呢它又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如何最高法院把握民意，把握这种时代的脉搏，本身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些所谓高高在上的九个老男人啊，我们当然我们传统叫他九个老男人，实际上当然现在有三位女法官，他们这九个老人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你能不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把握民意的呼声。 嗯，所以怎么样执行，还是看九个大法官他的这个知识见识和包括他法律的功底，就是可能很多时代的这个走向，就完全是由他们九个人最后来决定的。 我想是让他们因为九个大法官他其实也不是说他们实际上有很多的渠道来倾听民意。这个在这个意见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对意见里面，他说我们这九个人啊，他不是哈佛毕业的，就是耶鲁毕业的。我们这九个人呢，我们大部分是 全是精英， 处在东北部。你怎么样子？你这些所谓的精英人物，又是处在东北部出来的精英人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哈佛、耶鲁这些学校，它是处在传统的东北部，这些是偏于自由的这些州。你生活的你的自小生活的这种处境，有一个大法官反对意见说，你这些九个人，你凭什么你能够代替这么广的范围内的人民来这个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这实际上然后罗夫斯大法官他还说，我们以为我们是谁？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凭什么要替亿万人做决定？所以这其实还是回到了之前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一个特殊的体制下，最高法院它的一个使命就是说，它对于少数人权利的维护，就是它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使命， 他看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在解决这种社会重大意识形态当中他必须挺身而出，因为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他不挺身而出可能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没有办法根本性的解决。比方说有一个例子，比方我们知道那个1967年这个关于不同种族吞婚的那个案子，这个就是拉文案，就是白人和黑人这个可以结婚的这样的一个案子。事实上直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像阿拉巴马州他居然依然有40%左右的人反对同这个种族通婚，也就是事实上在南部各州他的保守势力是非常强大，白人黑人结婚这样的一个问题都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在南方有一些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些所谓的偏见。所以事实上如果最高法院不出面而把这样的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交由各个州来解决，那可能有的州呢就根本就他不会去解决，而这个呢实际上又对少数人的权利构成一个实质性的伤害。就是说我们就像从前马丁路德金在种族隔离问题上他说我们要不要等待，实际上他说我们等待我们是究竟要等待等到什么时候，也就是说他现在等待可能就意味着一直要等待下去，要一直遥遥无期的等待下去。所以反对意见比方说罗伯斯这些反对意见他们说我们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就是要通过民意的方式赢得一个堂堂正正的胜利。但是事实上讲呢实际上在可能有的南方各个州那些相对保守势力占据多数那些州里面，实际上要最终赢得这样的一个胜利可能是遥遥无期的。所以最高法院他出面就解决可能具有它的一个必要性。 好，童宗锦老师给我们非常详细的解释了哈，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法律本身和它制度背后的人的问题。他说的这点可能对中国是有很大的这个参考的意义，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把一些没有办法用标准度量的这些个问题把它给程序化和可操作化，就是变成可以用标准来衡量的法律的问题。这也是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有一些的法律学者他们感叹的，就说中国和美国你差异太大了，很多时候呢它可能深层次它就是文化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得佩服人家的是他们可以把这些文化问题转化成可以供法庭辩论的这些法律问题，并且每一个程序都是让人服气的，是吧？你不管结果如何，尽管说罗伯茨大法官他是反对，但是他依然不会说我因为反对所以我就不承认这个结果。很多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人可能也不会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他们做出最后的这样一个裁决而影响他们对于美国最高法院的本身的和他这个制度的信心。 对，其实这个东西它为什么一直这么难以通过，是因为它背后绑定了太多的利益。因为婚姻权这个东西在美国有一个法案叫做保护婚姻法案，然后它基本上涉及了1138项权利。所以现在在美国同性婚姻是不具备这1138项权利的。如果说同性婚姻享有同等权利的话，那同性恋的人群他们在结婚之后就可以享有这1138项权利。这个婚姻法它就涉及到了诸多法律条款的修改，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有很多配套的法律条文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没错，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和庞大的工程。 是，那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哈，那凭什么这九个大法官就可以你们说了算？那他们的这个权威又是怎么样确立的？民众为什么对他们这么服气？那我们等会儿呢继续来请童老师跟我们上课。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那这样一个大新闻哈，也引起我们对于美国最高法院这些位法官的好奇。那其实美国的这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呢，他有一个就是首席大法官，就是这个罗伯茨大法官。 对， 他的产生过程和另外的八位大法官一样，都是由总统提名，经过参议院听证之后表决批准委任。而且呢，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是任期无限，除了去世，对，或者辞职，或者自己要求退休之外，唯一非自愿的去职就是被美国国会罢免。另外呢，他们的这个薪水也是不能被裁减的。那到底哈，为什么他们就可以这么权威？而且他们一定夺之后呢，各个州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说不的权利，除非你是消极抵制。德州这次就是这样。 对，其实你看他们也有不同的政见，因为有的是民主党的总统任命的，有的是共和党的总统任命的，基本上他们就分成了两个阵营。像这次基本上如果刨掉一个自由派的，是当时里根总统任命的那个大法官，剩下的就是支持和反对是4-4的。只是这个按道理说，里根他们是属于保守派的那一派，然后他任命大法官应该是保守的，但是这个是特立独行， 对， 他基本上是比较自由的一个人。 对，没错。所以呢，有的时候哈，你觉得他是自由派，但说不定他的有些立场他又表现出很保守的这一面，有的时候投票的时候，所以这也很难说。那我们听听童宗锦老师继续来跟我们普及普及这个美国的大法官制度，它到底是个怎样的制度，它的权威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首先它的必要性是怎么样子，就是为什么要由最高法院来出面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能性，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种权威的它的来源问题。我想在它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上，我想就是说最高法院，它我们知道美国它的这个它是第一个成文宪法的体制，它从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之后呢，它确立的美国司法最高法院它在美国司法框架里边，宪政框架里边它的一个特别强有力的一个位置。联邦党人文集它的第78篇他说，最高法院它既无军权又为裁权，它有的只有判断。因此最高法院的判断实际上是它的宪政体制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它这样的一个地位并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在宪政体制里边的一个既定的规定来加以维护的，它是通过200多年的一个特别多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有洞见的实践来逐步确立它的权威的。比方说实际上在1803年的时候，像这个马歇尔大法官他自己使得最高法院获得了一个司法审查权利。在当时最高法院它的地位非常小，所以在整个19世纪最高法院相对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而到了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54年的布朗案以来，那逐渐的最高法院获得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位置，非常有权威的位置。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民权运动兴起的时候，那南方各州对于最高法院还常常有一些挑战，是吧？所以使得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他甚至出动军队来护送小石城的黑人学生来上学，来去支持布朗案判决当中关于消除种族隔离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一个影响来维护最高法院的权利。所以自此之后呢，实际上最高法院他在美国社会已经具有了一个非常就是无法撼动的这样的一个权威的一个地位。所以这是从他的这个所谓可能性来讲，他的地位已经确立的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确立。另外从这个必要性来讲，也就是为什么要这次由最高法院出面来解决关于州的问题的传统上州的问题这样的一个婚姻问题，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一个宪政体制里边呢，实际上总会有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区分的问题。在一个民主体制里边很大可能会出现所谓多数人暴政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民主体制它可能会以牺牲少数人权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而存在而运行。所以如何维护那种少数人的利益，因为这种少数人他的权利他是没有办法在一个民主体制里边获得一个解决的。就是说因为大家我们都是比方说我们就是投票就是不给予这个同性恋者他们的一个 一个合法的权利。这个时候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在一个民主的体制里边寻求救济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最高法院出场，他们尽管是非民选的，但是呢美国的宪政的实践包括他们的宪政的理论恰恰认为由这些非民选的法官最终出面来对于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加以维护，这个恰恰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维护了民主体制。 嗯， 就是说因为这个使得我们少数人能够容纳在一个多数人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里边，因为民主体制本质上要求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大家应该是一人一票的，应该每个人的这种他的所发挥的角色地位是相同的，这个时候这个民主社会才成为可能。因此最高法院事实上是用一种非民主的方式来维护了一个民主体制，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一个他的这样的一个美国最高法院角色里边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本身又特别有张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体现，就是他是通过一种非民主的方式来维护了民主体制，通过一种决断的方式来维护了少数人的权利。因此在这个时候最高法院出场干涉或者介入传统上是州事务的婚姻问题，我想就成为必要。那所以这可能这两个方面可能可以解决解释你的刚才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嗯嗯，明白了。那就是九个大法官他们又怎么样去组成，您比如说他有的可能是有保守的倾向，有的是自由的倾向，那他在考虑他们搭配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要考虑这些不同倾向的因素呢？ 我们知道这九大法官他是不同的总统来任命的，实际上有的是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有的是由民主党总统任命的。因为通常来讲就是说他们这些大法官他们比方说民主党总统任命的，他通常来讲是他愿意选那些自由倾向的人去做大法官，而保守党任命保守党总统他也通常来讲去愿意选这种保守倾向的去。但是呢实际上在历史上也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这个共和党任命的他最后他可能有一些转向，这些法官们他未必就一定会和这个总统的这个倾向就变得一致，这个自由这个民主党总统任命的这些法官，那么他们也未必对这个他的总统倾向亦步亦趋，因为法官他是终身任职，而我们知道总统他只是这个四年一任。 嗯， 所以呢我们一方面我们当然可以说九个大法官里边我们大致可以区分为这个自由派或者是保守派，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又不能完全从这样的一个方面来对他们进行预测。事实上有一个统计是说，事实上他们大概有40%多，就是说他们在最高法院这审理的案子里面呢大概有40%多的是9-0的比例通过的。 哇， 事实上也就是说在非常多的案子里边他们是一致通过的。 嗯， 而5-4这种结果的事实上是相对少的，它实际上要小于一致通过的那种情形。所以呢可能恰恰在这些意识形态比较明显的这些案子里面可能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例如妇女堕胎权的问题，同性婚姻的问题，那这个可能是非常集中的反映了自由保守两党的他们的一个政治倾向情感的这样的一些案子，他们可能更容易发生冲突。 嗯，那按照美国的司法这个程序哈，一般是什么样的案子会最后要落到最高法院由他们来裁定？ 有的人说这个最高法院它是一个所谓的政治性法院，就是说它是实际上它处理的通常是一些hard case， 就是一些非常艰难的案件，因为实际上大量的相对简单的法律上比较简单的案子它是由下级法院已经加以处理了，就是这样一些非常高度的难以这个由这个下级法院难以抉择的这样一些重大的方向性的意识形态的冲突的这种问题，那最终都会被提交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当然也有的就是说他有意识的他试图要从下级法院里边来，因为他现在他有一个程序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可以自己决定 从下级法院他调取哪些案子自己来审，而不是说他这个这个上诉过来他就一定会审理。所以呢，实际上审哪些案子不审哪些案子，反映了最高法院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当然有一些是应该由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但是更多的是最高法院他自己决定他要不要审，要不要加以解决。 好，这个听了童老师这么几大段的访问哈，非常的长知识。 对，其实你就会发现在这些法律或者法案的审议的背后都有政客的影子，不管是当时他们任命这些大法官也好，都会保留自己的政见。包括这次其实也有分析，就是说希拉里是这背后最大的赢家，因为像推动这个法案的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他们一开始都是持反对这个同性婚姻的态度的。包括甚至克林顿，就是希拉里的老公，在任上还签过这个否决了同性恋婚姻的这么一个法案。然后呢，为什么出现这个转变，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的民众，因为民意他对这个同性婚姻的支持在上升，包括像这个投资银行界呀、IT 界呀、地产圈啊，然后这个演艺圈，他们有很多很多人都在越来越支持，相对于倾向于支持这个同性婚姻。在美国，基本上这些人代表了主流的中上产的阶级，所以如果希拉里想在大选中获胜，他必须要获得这些人的选票。他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有霸气的这么，我觉得是霸气外露的事儿。他在这个国务卿的任内，他把这个东西放到了美国对外的外交权的一个主张里面，就像美国一直在宣称人权一样，他把这个东西也放进去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美国他做这些事儿真的不单纯就是为了这个民意考虑。 好，这个说了这么多美国哈，那这个案例到底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参考意义没有？我们能不能也学学美国，在中国同性恋平权的问题上也越来越开放？那我们最后一部分来讨论一下。好，那其实这样一个问题呢，我也问了这个我们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位社会学家李银河老师的意见。那我就讲的罗伯茨法官，他就觉得现在把婚姻从一男一女结合的传统定义扩大到同性结合，是不是有违人们对于婚姻实质神圣性期待这么一个质疑？那李银河老师也给出了他的意见，并且也谈到了中国。 我的想法完全是另外的那种，我不是这个思路，我是觉得像奥巴马说Love wins， 就是说爱情赢了，爱情胜利了。我觉得这是我的想法，就是说世界上现在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想这个负起一个责任，是吧？他们由于他们的爱，他们想用婚姻这种走入婚姻这种方式来保持，或者是说来界定他们的爱，不愿意这个再留在婚姻之外啊，就是跟很多很多的人，这个实际上他们也是做出了一些牺牲的。他们做的牺牲是因为爱，是吧？因为他我愿意跟这个人厮守终身，是吧？他才想进入婚姻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他的权利，也是应该也是很美好的东西，不能因为就是说他的性别是相同的，然后就拒绝他的这个权利，是吧？爱情胜利了，这个确实是我对这次这个美国同性婚姻这个主要的感觉。 看这次大家讨论的另外一些延展的方向哈，有人就说那既然同性婚姻他们可以争取到平权，那将来是不是更多人如果他们提出多人婚姻啊，甚至人和动物啊，就推到极端的话，是不是都有可能？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啊。那个你像台湾的那个，就是他那个提到一审的那个议会一审的那个方案，就是多元婚姻啊，就包括多人的呀，这个很可能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同样的可以提出来。比如说其实这个多边恋这个在 在西方现在也是一个潮流啊，是吧？他们有自己的这种社团啊，有他们出的刊物啊，就是一男两女啊，这个一女两男啊，两男两女啊，这种婚姻是完全有可能的呀。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好的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三个人愿意终身厮守，愿意建立这样一种有爱有性的这种三人关系，那又也不会伤害社会，是吧？也符合他们本人的欲望愿望，为什么不可以呢？ 嗯，那如果说我们放回实际上中国现在同志平权遇到的问题哈，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还是就是社会歧视的程度还是比较高，好多人就是如果他真的出柜的话，来自家庭的压力和周边的那种社会的压力还是会挺大。所以那个蔡康永不是在那儿感慨吗？大陆名人的那个里头就没有一个出柜的，是吧？这个本身就说明了这个社会的歧视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好，这让人联想起来蔡康永的上次的那番表白哈，说我们不是怪物，但是但凡有人咨询他出柜的意见，他还是劝，还是算了。你看整个中国大陆至少吧，没有任何一个艺人是出柜的，这足以说明社会现实。 所以其实亚洲国家是没有一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台湾是走在最前面的，他这个法案其实是民进党提出来的，但是国民党这边基本上是反对的。国民党的这个立委丁守中他就说可以允许存在，但不能让例外变成合法的，就是不能让例外变成正常的。我觉得环球时报的表态特别好玩，他就说怕这个同性婚姻多了就让异性婚姻少了。 这什么逻辑？好，那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